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因外事活动的需要，九点前后将在东北三环外环方向燕莎桥到太阳宫桥外环方向京城高速出京方向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请注意听从民警指挥，适时选择绕行路线。目前通惠河北路进京方向三环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城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某公司组织员工出国福利游，出发之前有同事收到一份两米多高的直男保命代购清单，大家都吐槽说旅游最怕当代购。 哦，太好喽！ 哦，放假喽！ 什么放假呀？不是放假，是出国。我跟你说， 你管这叫上班？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管是放假还是玩，首先应该想到什么？饮水思源啊， 可塞矿泉啊！ 你是说想到要带点水出去？ 你们想到这个福利是谁给予你们的？ 老板体恤我们这个工作辛苦，最近又创收很好。 要不是我在老板面前说了好多咱们项目的事儿，恐怕呀老板这个决定还很难下呢。而且当时 你怎么说的？ 因为我作为咱们这个小部门的负责人，我必须要汇报一下咱们这个整体的进度啊。说到这个出国游， 你推门就进去了。 福利游什么的，本来是觉得哎呀咱们员工这么多又得花那么多钱，我当时说了一句特别有用的话。 哪句？哎，你要都说上那句来，就算 我们要听这关键那句， 就这一句就行。 对， 我说的是老板，人才是福，人才才是福报。老板，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什么是价值。价值是体现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 老板愣听懂了，这就是代表我们想出去玩。 老板也是政治经济学，你知道吧，学得好，价格与价值的关系。 可这一句话就怎么代表我们要出去玩的都联系上了？ 不明白。 一定要激发员工的创造的价值， 所以 带我们出去玩。 我跟我说实话了，你 就最后这句跟前面那个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不挨着。 老板当时就说玩去，他认为就是老板批准了。 不是我一个人认为的啊，全体开会都以为说玩去。哦，一起哄一欢呼，老板有点架上去下不来了。 可见这土话多厉害，耽误事就在这儿呢。老板想说玩去， 但是咱们公司没北京人开会了， 对， 就我一个 架秧子呢。哦，玩去， 剩下的外地籍员工啊，员工主管。 哦，大咖给欢呼，玩去。 一个公司 老板也没辙了，愣给架了， 就玩去吧， 出去玩去了。这俩老板还跟那商量呢，你知道吗，新来那个秘书，好家伙，那小姑娘我贼精， 哎， 你知道吗， 特别会架秧子。 对， 促成了，你知道吧。老板那脸色沉的那都可以拧出水来了，我们全当看不见，就在那高喊老板英明，老板伟大，爱老板。 老板也无奈， 哎，老板之干笑， 老板的肝都笑了。 我觉得这是苦笑。 嗨，没事儿，你就搂着老板脖子照几张合照，一发朋友圈，老板一看挺高兴，这事儿完了。最后就组织员工全体出国福利游，特别是咱们这个部门，你们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呀？ 不，我还是谢谢老板。我们应该谢没有北京人。 严谨的说，是高层管理层没有北京人。 对，底下干活的都是北京的，你知道吗？你听这路子，说是 咱们几个最起码是 到我已经是咱们北京籍最高的了，最高主管，很厉害了， 自封的。 现在跟家里说一声吧。 哎呦， 怎么干嘛？什么意思？ 我们又不是不回 事，他 那意思就好像就是上午说完了，下午就得走似的。 而且是这，我跟站说一声，那意思有点交代后事的意思。 我知道，咱北京籍的孩子恋家不爱出门，好多还女宅。 那分什么事儿？这出去玩出国，没有不支持的。 凡是好事，我先给我们家里通知一声。妈，给我弄一大箱子。 不是，哎，我说小桃，这回你都跟咱家做个大餐，没有说预备个大箱子，回去玩吃顿好的。 不是，咱买点东西什么的呀，女孩。 你要买什么？ 哎呦，我跟你说，那个地方好东西特别多。 有什么？ 去哪儿啊？这就是。你怎么激动成这样啊？ 就是那个什么药妆特别好，什么各种面膜，然后还有那种铁盒的。 怎么听着像药糖啊？铁盒的， 铁盒茶叶， 铁盒的那种，不是铁盒那种饼干，特好吃。 铁盒的饼， 特巧克力也特好吃。叫什么恋人了？铁盒恋人。 铁皮鸭冻木有没有啊？ 哎呦呦呦！提醒我了，我跟你说，那儿沐浴露、洗发水都不错， 都是铁盒的吗？ 别起哄！ 铁盒沐浴露， 别起哄， 全生锈了。 我得自己寄个单子，我得寄个单子买什么？ 哎呦， 没有， 还好我这没有什么可买的。 王德宝，你那没有什么可买的？ 没什么可买的，我出去玩，哎，没有什么，我这人对国外东西那么回事啊，真那么回事。 叶强强，你呢？ 我妈要是让我带东西了， 带什么呀？ 带染发膏。 哦，啊、那么着啊？这么着得了。 是那么着，是这么着，你到底想 咱们到底怎么着？ 哎，那什么，我可能啊，一个箱子装不下那么多东西。你们不是没什么可带的吗？ 是啊， 就有的东西我买了，装你那个箱子里，你们帮我带回来，行不行？ 可说清楚了啊！ 哎，这个谁争取的出国游？ 他一句就给你堵过去了。 我想说，搁我箱子里的东西行，但是你可别乱搁啊！ 哎， 什么乱搁？ 你别买什么东西都往里头搁里， 你别女士用东西都往我这搁。 对， 哎呀。就是等到了这个机场以后，咱们再分，好不好？ 行， 我绝不给你们家里添麻烦，行吗？ 我们家的没什么麻烦。 哎呦，累死我了！ 哎，怎么了， 小桃？不行，给我出个主意。 怎么了？ 哪？ 肚子疼啊？ 这肚子疼像话吗？不是，这哪有卖行李箱的呀？ 行李箱 啊？ 要行李箱干嘛使啊？ 我再买一行李箱啊。 哎，你不是没什么东西，你大箱套小箱。 哎，人家没什么东西，所以才买一行李箱。以前那箱子不想要了。 哦， 不是。 是不是机场那个装卸的时候给你箱子咣咣凿几个窟窿？ 我那遭恨。我哎呀，你看我现在箱子里堆东西。 什么呀？啪！哎呦。 哇，叶强强。 嗯。 看来你有女朋友了。 哎，怎么着，他把女朋友装箱子里了？ 孙子吃了是怎么着？ 你开箱子愣能看出他有女朋友了，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你 就是 这哪点能开，这哪个东西证明他有女朋友了？ 这种东西 哦，你把这种东西你 不是。哎呀 哎呀， 这人家托我给代购的。 别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到底什么东西？我倒是不认识 啊。那面膜，那 K2 的那个呀，红金面膜， 这个 胶原蛋白起紧致。 我还问你呢， 玻尿酸补水。 是不是？这面膜这么多，这有什么区别？这个 这回能拼出一女朋友？ 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要买，我没事买这玩意儿。 就所以说你有女朋友了？ 我表姐，你 就别解释了。 行， 你表姐多大年纪啊？ 我表姐今年37啊。 怎么 那倒是合适用这个。 哎，你怎么转那么快啊？ 这个 黄金面面膜确实是适合30多岁的人啊。 哦，30多岁就抹黄金面。 我妈让买这个， 特别亲肤。 我妈说买这个，这什么呀？这秃。 哦，这个是美容液。 我妈有。 你妈多大年纪？ 我说叶霞霞，你通过这一箱东西把你们家年龄全卖了。 是我妈今年59。 你妈用的这个美白 VC 的精华液会去一个斑。而且皮肤也不太吸那种油腻的东西。 哦，哎，但这我能理解。 哇，这止痛药，这肯定是给你女朋友买的喽。这个， 哎， 日本的这个 止痛药，他们只能吃止疼药吗？我知道叶强强那个关节有时候也不好。 我有老寒腿， 这止疼药不管用啊。 不是，这止痛药呢是可以，比如说头疼， 因为这都是外国字，我也不认识。对，头疼， 你肌肉疼， 对呀、 啊，腰疼 啊， 包括女孩子也疼，都可以用。 这光止疼药不能说明人有女朋友啊？ 对呀、 啊，人也许自服。 而且你还有孩子了。 我哪儿看着我有孩？我怎么有孩子了？我 退热贴0-2岁，粉色蓝色。 哎呦， 这你别告诉我是你用的啊， 这我 退热贴， 我 零到二岁， 我这我表哥他们家的孩子， 你表哥零到二岁， 你表哥零到二岁， 你说的我表哥， 我表哥他们那孩子 还是有女朋友啊， 刚三月。 女生必备小物件，修足时间缓解腿脚疲劳浮肿， 有 瘦腿， 你别告诉你要瘦腿，刚才那止疼药我还能替你止了，这说这不能连在一块儿看 啊、哦！你就瞒着大家说你光杆一个， 其实又有孩子， 然后跟秘书小林没完没了。原来你有女朋友呀？ 哎呦，这属于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棉花糖粉饼，这不是你用吧？ 等会儿，棉花糖粉饼吃的抹的， 抹的抹的，就是那种棉花糖特软和，粉特别细腻。 我以为棉花糖粉饼是哪个点烟铺烙出来的。 哎，你不懂，主要是什么呢？就这个用完了以后吧，会有一种雾面妆容。 什么 超级细腻，像磨白的那种，又加的那种美光，知道吧？ 哦，就说明你女朋友不白， 你们都怎么琢磨的呀？ 那要不你买它干嘛使啊？谁让你买的？ 这都不是，我跟你说啊 啊， 这个刚才说这个这什么这个 婴儿精油， 婴儿的这个，这是我表哥给他们家孩子准备的 哦 啊。黄金什么奔脸上抹尿这个 啊， 这是我表姐要用的。 你们家还有多少亲戚？ 你把那两米长的那个代购清单给我们看。 给你。哎呦，这么多！ 这什么呀？这 好像是范文四那状子。 金牛， 代购清单两米多长，我天！ 这 是你们家亲戚朋友多少你带的？ 反正谁都有，还有朋友呢。 他们怎么知道你要出来的？ 对呀，怎么知道的？ 我手欠呀。 你给他班上写信来 没有啊？首先啊，我挨个有什么年代啊，挨个写信 通知他们你要出门，发朋友圈。 朋友圈真欠，不知道轻易的朋友圈这事儿啊。 对，这一段时间都得屏蔽。 我这一说要去这儿啊，麻烦了，知道吗？ 哎， 我还说呢，空着手来，空着手回去，什么也不买，一分钱我都不花。 是， 反正老板花钱，对不对？ 对呀、啊。 结果这下麻烦了。 我给大家念念啊、，DHC 睫毛增长液。捞它营养发油，还有老林制药的制药的洗眼液水。什么叫洗眼液水？ 这给营养柱的。 狮王的祛痘粉丝暗疮药膏，口腔溃疡贴纸，这是洗发水哈。乌龟植物营养洗发水。乌龟就是那个、没有那种元素龟。 金爱李云蒙灿烂演化的纳梅吕龟林刘玉燕甲盖坑泰樊乐猛铁果聂同心， 你们的龟 还没到龟呢是吧？ 蒸汽眼罩，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六角眉笔。 我发现了，你这些亲戚里都是女性居多呀。 你想想， 这你是不是那个四大家族那个里边长大的？ 谁四大家族？ 你是叶宝玉吧？ 叶宝玉。 哎呦， 哎，你叶强， 我跟你说，这个妹妹我好像见过。 对，我说给你起名叶强，就不像个男性名字呢。 你得这么想啊。 还有一个锅，什么一个坐垫儿，什么坐垫儿吗？ 连坐垫儿都忘了。 你先等会儿啊，我跟你说啊， 要那个富士山下那首歌的那个马桶坐垫 儿。没听说，哎，我跟你说啊，哎。你别老看我这个了， 怎么了？ 我这代购清单是两米，我这还全都是给女性代购的。 哎呦， 看小桃这个， 我没有啊，都是有自己买的。 谁说的？这六个游戏机是怎么回事？这四本杂志是谁的？ 表哥多吗？ 哎呦， 这四本杂志是谁的？ 哎、你别着急那个了，那替你穿吧穿吧，挺好的。 咱要不然上一块儿过去是吧？ 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其实说到代购吧，咱们胡同里面那小芳不是做代购的吗？他说过，他说最怕一件事儿， 最怕什么？ 不是带的多，最怕熟人来买东西。 怎么呢？ 我那天跟他聊，他说陌生人买东西我不怕，聊得不愉快我可以不卖给他。但是熟人就不行了。 怎么了？ 熟人买东西吧，你卖他多少钱他都觉得你挣他钱。 哦， 卖他多少他都觉得不便宜， 就是不要钱最合适。 而且你送上门吧，熟人老得问，哎，那个 SK2 的面膜多少钱啊？哎，那个二冰多少钱啊？哎，那个葡萄籽那胶囊多少钱啊？天天问。 就仿佛他们出去就是给代购一样。 关键他们不买，就是问了价格再琢磨，有时候还得说一句，哎呦，那还不如那个什么宝上的便宜。什么都问，哎，个马桶坐垫多少钱，电饭煲多少钱，那个熨斗多少钱，洗发水多少钱。你说我是代购的，难道你全那国家的产品你都买吗？我是代购，我也不欠你啊，你要买什么我是不是一定得卖什么呀？他们吧，对你的时间成本啊，什么服务啊，都不会特别放在眼里。 哦， 有人帮熟人买东西不但不赚钱 还贴钱。 你们给熟人代购东西的时候，是他们先给钱还是后给钱？ 后给钱、啊、 一般都后给钱。 你没法算汇率啊，要不然。 而且你好多东西你去之前你不知道多少钱。 如果是我只是玩一下哈，我要给别人代购的话呢，总觉得心里惦记个事儿。 对， 你比如说有的代购吧，男生让老叶带买一个什么包吧，要哪个色的哪个款的。 男生让男生带东西，女生让女生带东西都好办， 就怕 刚才你说反着来，女生让老叶带点那种东西， 对， 老叶到那个店里一买，所有人都异样眼光看老叶。 哎呀， 哎，我告诉你，那就是我上回出去的时候，就有人让我给他代购红腰子水儿。我到那儿之后啊，我就找腰子， 上烧烤店那就找去， 烧烤店是 要个大的， 还要代购心脏病药呢。 哦，到那儿结果你真得挂一号，人才能开心脏病药。 你得把这病得上，你才能给人代购去。不过也是，你说让一男的带一个哪款的包，那个旧款的不要，要新款，专挑某种限购款的包，可能你跑几个店都不见得有那个限购款。而且男的吧，对于什么颜色呀、款式啊，又不那么细心， 对， 挑半天看不出不同，买着买着就买烦了。小芳跟我说，有的时候给那些自以为是的亲戚带，亲戚们拿来一看，说：“嘿呦，怎么跟我在哪哪哪买的不一样啊？是不是真品啊？” 其实他们买的才不是真品。 当时是给小芳气的，要不是亲戚啊，早拉黑了。 反正啊，这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出去给人带点东西吧，也无可厚非。 嗯， 但是这个价值太高太贵的呀，咱还得慎重。 对， 关键还有什么带的东西多了以后啊，你箱子还超重呢。 对啊， 超重不得花你钱。 嗯， 所以买箱子嘛， 总数是超重的呀。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买完了以后跟他算钱的时候，零头直接忽略不给了。哎，你说当时是不是想一辈子不再代购了？那所以现在呢，小芳说我要是带货啊，我呢就跟大家说好了，不一定能买到，不一定方便带， 那就一般是一定买不到， 最好提供图片英文说明。 嗯， 买错不负责。 嗯， 所以后来呢， 然后四舍五入， 这也没有点没好意思说。最好是四舍五入， 他还是说出来了。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们大家伙啊，你们为什么要告诉他们你们出去玩呢？ 他们嘴欠。 老叶，请问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你出去玩呢？ 老叶手欠。 有什么带的跟哥说， 挨个写信。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全合拍，我的依赖。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多点金融知识，少点风险危机，共同关注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维护自身权益，做新时代金融好网民。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南侧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主路回龙观入口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长阳门桥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偏北阵风七级左右，山区风更大，登山气象指数为四，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偏北风较大，局地有扬沙，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的气温在25度到1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一，感觉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二，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四，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 了梁，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烤鸭子鱼 白天晚上 家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家属院。 哥， 哎， 我跟您说， 怎么了？ 哎呦，不好意思啊， 啊， 您部门结婚用那车吗？ 啊，对呀、啊， 那车子六个白色的车， 对，六个呀， 雪白雪白那婚车。有一辆来不了了， 你这我都快结婚了，有一辆来不了，这你现在跟我说呀？ 五辆开行不行啊？ 五辆不行，我们这都双数，哪是结婚的有单数的吗？ 那不行啊，那白车出事故真来不了了。 好，还出事故？ 那已经那前机盖都瘪了。 这别说了， 驾驶舱都砰， 哎呀， 然后后备箱咣、 哎。兄弟，我这是大喜事儿，咱不能说这样，说点高兴的好不好？ 明天不才大喜的吗？ 啊、 今天 也不行啊，今天也不行。 今天我跟您说是为了让您来。来再找 啊，来几？ 我是没办法了， 是你没办法了。 那五个车还准能来，你要不说不要呢，都退了也行。 不 啊， 咱别都退了呀，都退都来不及了就。你别这么说啊，我就要六个， 现在就五个，那我也变不出来、啊，哥。 再找一个， 现喷漆也不行啊， 来不及。 哎呀， 这可怎么弄？ 这是我对您想怎么办啊？ 这可怎么办？这第二天就结婚了。 那小伙子，回家了。 哎。没有，我媳妇儿叫我。 哎， 这我得回家。 你查车库了吗？快回来！ 还是你妈叫你的，是吧？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你说让我哪儿找这辆白车去？我还得问问朋友。哎，找他。 哥，我那车已经借人了。 喂、 兄弟。 哎，哥， 正到齐。 哎，哥， 明儿我准去。 哎，我知道。哎，有件事儿啊，我跟您得说。 放心，份子钱 啊，这少不了你的 啊。份子钱， 咱这哥们这关系不会是水小了的啊。 车，哎， 好，还派车接我是吧？别那么客气。 我说，车，您那儿不有一辆白车吗？ 对， 哎， 特别对， 太好了。 这不是明天听说这参加你婚礼吗？ 哎，对， 我呀、想喝点酒， 是， 所以正好他们还有个白事儿 啊、 说明天啊、上趟八宝山， 嘟， 我就借你， 嘟， 哎。 哎呦，你说这借辆车还是一白事儿，你说我怎么借？哎，这可怎么办？喂， 哎，听说你借车呢？ 我这到处找呢。 白车， 白车呀！ 嗨， 怎么不是你有？ 真是，哎，这昨天那， 你别，哎，你别过 那白车，你我刚喷了， 诚心气我是不是？要一辆白车 啊、白车，知道， 知道吗？白色的。 行了，您这也有点中魔了，就来回来回去这个白车了。 500，500加条喜烟，好不好？500啊！ 我回头给您问问吧。 你赶紧给我问问，赶紧给我问问。哎，这儿有一辆白车，这车型啊，这谁的呀？得了，我呀、就这辆，我给他写一条。这他看着这条，他肯定联系我呀。谁不要钱？是不是给钱还不去？这白车正合适，我给他写上。你好，明天方便去当个婚车吗？500，对，500，500加一条喜烟，非常着急。6个白色的，有一个出问题了。所以非常感谢电话，就这么着。好、谢谢 哥哥，哎，真有你的、最后一辆是不是你找的？ 我找的呀，都没指纹上。 我就说这色儿 啊，什么叫就说这 色儿发黄？ 色 发黄这不能叫白， 看这叫奶白。 哥，我跟你说啊，那些都是金属漆，这个是那个什么的漆，所以它确实显得不那么白。当然我觉得这个日子口我就不给您心里添白了啊。 什么叫给我心里添 白？不是您心里添堵，我就说这事儿啊。 你尽量别添堵， 不白不白了吧，是不是？ 谁让我这车 差不多，就 不是 就行。 这 新娘子未准分得出来 啊。 新娘做礼盒管什么白不白呢？对，您不是要这数吗？ 就是顶多大家就觉得色儿不正，但没什么别的说法。 对，但哥您的眼神啊， 没听说过， 看不出白色来。哦， 还真的。 黄白色吗？ 行， 这个不影响大局，不影响大局。新娘子这婚纱白就行。 新娘子就光婚纱白白找了。 说话呢？ 这怎么说呢？ 新娘就光黑婚纱白。 兄弟，你这嘴也不灵了，是怎么着？ 别在乎这白不白的， 给您倒几个，我们坐点桌。 小急，真的 盼着吃我来了。这是什么音乐？这是 过年就放这个。 好，这比鞭炮还麻烦呢。 请新娘入场， 这个， 谢谢。 敬茶，叫爸妈。 喊，哎， 听不见。 哎， 爸。我怎么听着我这些朋友这么占便宜啊？ 哎， 还没叫呢。 哎，先带着。 啊，爸您喝茶。 哎， 妈您喝茶。 哎， 不是你们这底下这起哄是怎么着啊？ 热的。 你主要是交朋友，人缘广， 大伙高兴， 都喜欢你。 是，我也高兴。 这么些人来了，看谁来了？ 看 您来了呀！ 哎，对，谢谢大伙啊，谢谢大伙啊，给您敬酒啊，敬酒。 新娘子呢？新娘子呢？我们摇。 新娘子不在这儿呢吗？ 哦，新娘子，哟，真漂亮啊！哦， 怎么馋了？是怎么着？ 你怎么直流哈喇子？你这人真没起子 啊！你也把你嘴擦擦， 你别忘。 不是这新娘也是我们的朋友嘛。都是熟人。 来， 颠一个， 颠一个， 来， 抱起来，你们都别，这小一点，别，这我抱完了，这接不着，哎呦，这怎么掉下来了？ 这脑袋， 这还是您的吧？ 这可不就是我的？ 是您的，我就放心了啊。 我们敬酒吧。 哎，你们敬酒， 喝一个。 哎，你们都哪儿去？ 不是新娘子没事吧？ 新娘子都能没事吗？都醒不过来了。 哥没事，那头纱没事。 不是，那新娘子呢？ 这不是地上的吗？ 还是掉了。 这两个事儿啊，还真挺有意思的。前面这事儿呢是网传的事儿，到底有没有这么八宗事儿呢？这还真得打听打听去。就是说有个路人在人家的车上贴了个条，写着说明天方便当个婚车吗？500元加一条喜烟，着急了，6个白色的，有一个出了问题，所以非常感谢。而第二件事儿，那可真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儿了。提醒大家，这婚礼的时候可千万别因为热闹把事儿给闹得不可收拾。 中国人爱热闹，遇到这种大喜的事儿更是要热闹一番了。这不在枣庄吗？因为闹洞房，几个年轻人那就闹过了，把新娘子扔起来，结果没接住，脑子着地，这一下啊，把新娘子给摔晕了 啊！家人打了电话，赶紧把新娘子送到了医院。后来啊，才知道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拍片子说呀，只是头部的轻微脑震荡导致昏迷，住了两天院，可以回家了。 嫂子，对不起，我们这带着吃的喝的来看您了，以后那个我们不玩这个了。 对，您还是我哥的。 他不就是我的吧。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柱、王大磊。 哎，我的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四尺，一是四尺二啊？ 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这女的，哎呀，这 怎么了？这女的干出什么丢人的事儿？ 不能理解。那个女友呢，就说我爱你。 这女的的女友说了， 不是 谁意思？ 这俩人谈恋爱 啊， 女的呢就跟那男的说了，说这个我爱你。爱的不行不行的，我这个爱你爱的胸中好像一把火。 哎呦，这女的岁数不小了吧？我觉得90后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了。 对， 然后我对你是爱爱爱不完啊，叫同心圆穿一穿，哎，穿出。 哎呦，这歌一听啊，比我岁数都大。 爱情表白，你们其实也都是抄人家的。你们打生下来就知道我爱你是表示我爱你。 我这个问题太哲学了吧？ 你先说这女的说什么了？ 啊，对对，说这个爱你爱的呢叫什么程度呢？我容忍你出轨一次。 这不爱 怎么呢？ 爱情是自私的，还容忍他出轨一次，那有一回就有无数回。 哎，这就不懂了吧。这个就是爱到一定程度，这叫起誓发愿。这个起誓发愿就是说瞎话。 不，起誓发愿应该是这么说，就说 怎么你这嘴还挺好使。 我爱你爱的就是我不能够容忍你有这么一次，你要敢有那么一次，我弄死你！你要这样， 没有这样气，这叫威胁。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喜欢你，我就是地老天荒、海枯石烂、天打雷劈，我这都不变。我就问你，哪下能兑现了？你告诉我，地老能天荒，还是海枯能石烂？ 他指的就是说，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会陪伴你的身边。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变迁都不能改变我的心意，用了一种夸张和比喻，我觉得女生是能理解的。但是如果女生说我爱你啊，但我容忍你就一次啊，能怎么样， 还限制数。 对，这种表达我觉得 特权是吧， 本身就不够聪明。你像我呢， 哎，你但小花你要这么说我突然就感兴趣了，这个话题已经离到我们身边特别近了。哎，你怎么说？设身处地换成是你， 我要是爱你，我要是爱你爱的呢，就是 怎么办？ 你买什么我都要，非跟我在一起我就， 你看 我就从了。 你就为什么这是人家有男朋友，他没有男朋友，你知道吧？就因为他这套话，把男都吓跑了。 对，跟男孩谈恋爱，男孩送你一把鲜花，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我愿意，而且我保证，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向你保证，今后你买什么我都要。你说这不是一傻丫头吗？ 哎，当然这是我的私底小话，跟你们俩透露一下，要不是看你们是哥们儿的话，还不说呢啊！ 哎呦， 哪姑娘21世纪的女孩跟男朋友说你买什么我都要，这太不像谈恋爱的话了。 那么我就说的漂亮一点，就说如果我爱你的话呢，我就你不许骗我，你不要辜负我。 你看， 有一次咱们俩就没完。 你看看，这就更没人敢喜欢他了。 哎，应该是有一次咱们俩就完。 有一次还没完，刚才是。 哎，到底完是没完啊？ 是一个意思。 是完是不完呢？到底？ 明白了吧，二位？ 有一次咱俩就 爱吗？你们俩啊，一天天到晚，知道吗？长这么大，触碰过这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吗？用过真心吗？动过真情吗？ 心脏瓣膜最柔软的地方。 知道爱是付出而不是索取吗？ 你瞧你这话，哎，哪一句不是索取？ 咬着后槽牙说呀，你买什么东西我都要，那会儿可是真心的，最软的地方说的吧。 哎，我这意思是看透了爱了， 实实在在的先来点东西吧，是吧？ 我说的吹一回发一回财是吧？ 真为什么频繁的 当时不动真心不动真情，干脆来点什么呢， 实在的东西。 对， 这就叫诈骗。小花， 跟这男朋友好是要的冰箱， 跟那男朋友好要的彩电，跟那男朋友好 要自行车， 要自行车， 缝纫机， 缝纫机，两头驴。 千金易得，什么什么有情， 净想着东西，词儿说不上来了。 易得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这还得现教的。 这些东西能代表真感情吗？他可能就一阵新鲜，完了以后根本 你也是一阵新鲜，用坏了还得换新的呢。 你们俩为什么现在单身？还是不敢付出吗？ 对，不，咱俩别要说我们，咱就说这句话怎么了？ 这个事儿是什么样的？就是重庆这么一个男孩子，这男孩呢回去琢磨，哦，能够有一次出轨被原谅， 这男的智商也不怎么样。 那我这 现想， 浪费了这一次的话呢， 不用白不用。 过这村没这店， 那就说他现在有一村。 邻居家那个， 好，从街坊下手。 要不我发个短信暧昧暧昧？ 这说爱就爱啊！ 哎，反正他就是暧昧去了，暧昧去以后呢，又被这现女友发现了。我就这么一说，你还当了真了？得，咱俩就这么着吧。 对，就这么着了，咱俩分就分了。告诉你，当年给我买那几袋化肥不退了，给我买的缝纫机不退了，给我买的顶子不退了，给我买的马海毛的毛线不退了。 马海毛的毛 线，你谈过一个多大年纪的对象，能让你说出这话呀，小猪？ 估计今年怎么也得九十吧，意外了。 咱就说这事儿哈，我觉得这个 怎么还咱们滋味吃什么呢你？ 男女关系太难了， 太难了。 对，还是要东西吧。 对。 物质更实在更简单， 是不是？ 哇，你一辈子难道只追求物质吗？ 是啊，小花这不是换了一台新家具，开始追求精神了， 净看着心灵鸡汤。 嘿，看完之后躺在他那新制的席梦思床上，哎呀，下一个坑谁呀？ 别把我想那么庸俗好不好？我这人在感情上面是非常真诚和单纯的， 目的很单纯，你买什么我都要。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我读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学，我跟你们好好说说，知道吗？热恋期说的甜言蜜语本来就是糊涂账。我跟你说，情侣到那个时候净说出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话，什么我想你的，我恨不得白天黑夜我都在你身边了，你真在一块儿黏在一起，他有嫌你耽误他时间，耽误他工作，耽误他玩儿。 耽误他玩什么？ 玩篮球。以为自己爱到能宽容，实际上呢，爱本身就有独占性的一面，对吧？自私的一面。 对， 女生是什么样的呢？她再温柔体贴贤惠，这也是开始给你带来的美好形象。说到底呢，她本身还是有小女子的一面，比如说小性子、小脾气、多疑、猜测、嫉妒，对吧？女生啊，扩散性思维，你是跟她说一，她说二，你说二，她说三， 还是智商有问题。 做人得清醒。二位， 走吧，清醒了，咱俩走吧。 走吧，走吧，咱俩，我们已经清醒了， 别理他了。 哎，我这种耿直你们就听不下去是吧？ 你说什么我们都听，我们买什么你都要。 买什么我都要，你买一房我试试。你应该一赌气呀、啊、 没那么大气呀。 后海前门大石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那天呢，宁小柱站在路边等人，一辆白色的豪车忽然停在他身边，车窗摇下来，一个水灵灵的大美女微笑着问：“是欧阳先生吗？”宁小柱略一迟疑，随即坚定地回答说：“我可以是。”那天大雨倾盆而下，急忙打车回宾馆的王大雷发现，呀呵，手机没了。哎，顾不上大雨了，狂奔着追着出租车说：“师傅停车，师傅停车！”跑出了大概100多米，发现左手握着手机呢。但是呢，这个司机师傅也已经停下车了，并且问怎么了。王大雷站在大雨中对师傅喊着：“雨大，您慢点开车。” 小花啊，认识男朋友，想把这男朋友呢介绍给我跟小猪认识。那不那一天吗，约在地铁站见面，我们一起跟小花站那儿等着她男朋友。哎呦，离老远看男朋友来了，长得文质彬彬，戴一大眼镜。为了让我跟小柱觉得呢，小花跟她男朋友关系很好， 小花想过去给他一拥抱，哎，亲一下，表示俩人关系很好了。万万没想到，踩一香蕉皮，啊，啪一下，摔那儿了。怎么那么寸？正好男朋友走过来，小花往前一摔，这俩手往前一伸，啪，整抱着男朋友大腿。这男朋友这俩大近视眼根本就没看清是谁，一看有人抱着大腿，赶紧拿脚甩，嗨嗨嗨，短短短，没钱没钱没钱。 小柱呢，那次跟一个妹妹相亲，第二次见面，小柱对这个妹妹是心有所属啊。这个妹妹呢，当时正好新换了那个，就是你们知道那个名牌手机，妹妹一直就显摆这东西，然后呢，小柱为了讨妹妹欢心，就假装没有见过这种手机的样子，所以呢，请教了很多种功能，什么耳机为什么没有插孔啊，没有插孔怎么听啊，无意中一摁呢，发现通讯录里边有个叫备胎的人，忽然间呢，觉得很有意思，小柱抖机灵，连你朋友里面还有姓备的呢，太逗了。妹妹说，你快把手机还给我。小猪假装着想啊，跟妹妹顺机摸摸手之类的，结果在抢的过程中不小心拔出去了，于是小猪的手机响起来。 那真是太废了。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猪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我要是一两双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任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